用音乐为年轻一代重新注入正能量。 电视节目《飞春 Plus 音乐会》每星期邀请不同歌手， 包括刘浩龙、 王燕、 钟舒曼、 钟舒淇、 小肥、 陈明喜等等， 在逆境之中展示才华， 同时以歌声为大众打打气。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26日新增13宗确诊个案，12宗本地感染，3宗源头不明。 明朝食管群组扩大，增至6宗确诊，5宗初步确诊，包括食客及员工。 发展局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推出15幅住宅地，可建6000个单位。 澳洲通过新法例，社交媒体需就发布新闻付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啦，8:10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噶。欢迎在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收看这个节目的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各位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先。现在外面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0%。预算案在星期三就公布了，见到昨天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都有不同的讨论。其中一项比较多人关心一点，这几天都见到，就譬如讲的就是电子消费券，说向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派5000元电子消费券，会连续分5个月月是发放的，而最快暑假可以登记的。政府就会有一个中央电子平台给人登记，可以用电子或者书面的方式去拎。昨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消费券可以在街市、快餐店等等是用的，帮市民减轻一些的开支。但是水电费、交税、交通费等等，在回应的时候就说是不包括是可以在消费券那里用到。这5000元消费券现在就说会经不同的储值支付工具具去派发的，不好像八达通、PayMe 等等。政府就说现在详细的安排都还商讨的。你怎么看呢整个电子消费券的情况呢？分五期你又怎么看呢？那个5000元来讲，你自己又觉得、对于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讲一下电子消费券的情况。请一位嘉宾和我们在电话旁边一起谈一下，有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兆波，讲下电子消费券啦。呢几日见到坊间啊、传媒都好多讨论噶啦。你自己觉得电子消费券达唔达到即系政府讲嗰个嘅目的，就系刺激经济啊等等 咧？其实好有限嘅，因为我哋如果睇翻咧，依家嗰个零售市场咧，喺示威前、社会事件前咧，每个月大约都300-400亿嘅。餐饮嗰个咧就大约90-100亿，咁佢今次消费券只系360亿啫嘛。咁佢仲有讲过财爷话，唔系净系喺呢个零售同埋嗰个嘅餐饮层面咧，服务都得啊嘛。咁服务个市场好多服务噶，你剪头发啦，同宠物冲凉啊，或者啲可能我唔知按摩嗰啲得唔得啦。咁好啦，净系睇嗰个零售，我都有睇到咧，只系大约一个月嘅零售销货额。佢琴日讲话会提振嗰个经济0.7%，我计出嚟大约系200亿度啦。咁其实。即係好有限，因為今次嗰個經濟環境差咗，但係佢係5000元就唔係10000元，而且咧就你用個電子消費券咧嗰個嘅即係條件咧係都幾多嘅嚇，咁譬如話每個月1000元啦，但係即係無論如何咧，呢啲錢用翻喺本地嘅最主要，咁、那個就係佢好嘅地方，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即係有啲人用電子嘅方式去付費啊，又或者咧就係佢唔能夠靈活咁樣去運用咯。 今次見到咧，司長頭先都司長之前都講到咧，話嗰個使用範圍咧唔應該即係有太多嘅限制嘅，咁所以服務業咧就包埋喺入邊。咁頭先你講到話，可能都包括埋一啲服務業啊、美容業啊等等呢一類。你自己係咪唔同意擺埋服務業咧？但照理佢哋都可能受到疫症影響，有啲即係商鋪都要關，即係關咗門噶嘛，都影響嘅。 我同意嘅，但系咧，你越包多啲咧，咁其实咧就对嗰啲嘅营运者或者个行业嘅帮助就细咗啦。因为你360亿，只不过系平时我哋零售嘅一个月嘅消费额，正常嗰阵时啊嘛。咁但系依家你要帮咁多各行各业嘅话，系帮到佢哋嘅，咁就变咗个效果咧就越嚟越细啦。咁仲有咧就系一啲细嘅营运者咧，佢真系冇电子付费嘅，譬如我卖咸鱼嘅 咁我今次受到疫情打擊，咁但係咧就我冇理由為咗今次裝一啲支付費啦，好啦，裝咗啦，咁我又查唔查咧？中間嗰個嘅手續費有幾多咧？咁樣，呢啲係一大堆嘅問題嘅。 嗯，佢話即係都好多人都關心呢、這、一個，即係有冇一啲工具咧係幫呢啲中小企可以係用到呢一個嘅電子消費券啦。咁講到好似譬如有啲商户冇裝八達通咁樣嘅，咁啊見到陳茂波司長都話防疫抗疫基金入邊咧有資助一啲商户係安排一啲非接觸式嘅付款裝置去用嘅。咁呢個嚟緊如果真係裝到嘅話，係咪基本上就解決咗你啱啱呢個憂慮嚟啊？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你究竟用幾耐咧？咁啊，同埋嗰筆錢咪去到中介人嗰度，最重要就係筆錢咧，你係幫嗰啲依家係疫情受打擊嗰啲嘅各行各業啊，即係無論係賣元寶蠟燭啊、鹹鴨蛋啊嗰啲咁樣都要幫。咁但係話已經就發覺都幾大筆錢，可能係幾億去咗呢啲嘅中介人嗰度。咁仲有就係、是、去裝幾耐啦，咁之後會賺唔賺翻啦嗰啲。你越裝得時期越短，嗰啲係越貴嘅。咁所以其實就我覺得佢冇諗得好妥嚟到講呢樣嘢啦，即係同嗰個你話車船津貼嗰個65歲提早落水嗰情況一樣，或者係保濟業嗰啲咧，就係冇諗清楚，跟住超市嗰啲又受惠咁樣又係嚇。咁、我覺得最緊要喺推行呢啲嘢嗰陣時，啲錢都立得透一啲咯。 你覺得係咪應該直情嗰啲手續費免咗佢咧？理論上。 嗰啲嘅營運者其實佢哋可能中即係都虎視眈眈啦。咁我覺得佢哋可能有啲社會責任咧，即係因為減得比較低啲，因為平時咧其實佢哋嗰啲嘅手續費都比較高嘅，對一啲細嘅營運者嚟講，即係俾呢啲付費嗰啲嘅公司。如果大嗰啲，因為佢本身金額大啊嘛，咁所以有折扣傾嘅，所以其實最後尾咧都係對嗰個細嘅營運者不利。仲有一樣，譬如我講翻我賣鹹魚嘅，咁好啦，政府資助我裝一個電子付費工具啦，咁但係俾錢嗰個人咧，唔係用我個付費工具啦，咁我咪冇生意做咯。咁變咗又係一個問題嚟嘅。 另外啦，呢、這、一個電子消費券有一個嘅重點之一咧，就話係分期嘅，分五期發放啦，每期1000元啦。呢、這個分期同一次過俾嗰個做法，即係有咩分別啦？或者你自己點睇啦？對於經濟嗰個影響有冇啲咩分別咧？ 如果分期嘅話咧，你變咗嗰個時間就可以延長少少啦。你嚟緊個即係開始用嗰5個月咧，都能夠有個提振嘅作用嘅。咁當然個金額細咗，但係如果你一次過俾嘅話咧，譬如話有啲人去一次過去使咗5000元，唔知買啲咩嘢嘅話咧，咁變咗嗰個效果咧，就係、是、可能喺嗰個月裏面咧。就係、是、或者好頭頭去唔限制你，但係一次過用咗嘅話，咪嗰剎那嗰段短時間裏面咧，就先有個體質作用，跟住可能無以為繼啦。咁我自己又覺得就分5期嘅話咧，可能對嗰個經濟嘅提振嘅時間會好啲嘅。但啲商家好聰明嘅，即係你分5個月，譬如我想買個洗衣機咁樣，咁啊5000元。咁我嗰個賣電器鋪嗰個可能同你講，每個月你咪拎俾1000元嘅消費券俾我咯。咁合約嗰個講明，咁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我相信香港嗰啲嘅營運者咧，好聰明嘅。 哦，即係啲商家都做啲分期計劃咁樣。 到時候你俾1000，我又俾1200元嘅貨，即係打折啊嗰啲咁樣啦。咁只要唔合法，因為財爺都係靈活啲嘛。只要唔合法嘅話，即係唔係唔合法嘅話咧，咁就 OK 噶啦。 見到咧，其實過往即係香港附近有啲地方咧，都有推電子消費券之類嘅一啲嘅產物出嚟嘅。其實嗰個分別同香港，你覺得邊樣好啲，邊樣差啲？可唔可以比較下，同大家講解一下咧？ 嗱，就佢哋嗰啲嘅內部消費比較強嘅。香港就我哋譬如我成日講零售咧，每個月咧有1/3係嚟自個遊客嘅。咁譬如平時正常嚟講，我哋零售銷售額300-400億。咁依家冇遊客嘅，可能200-300頭，即係每個月其實爭緊100億多少少咧，係嚟自遊客嘅。咁變咗，如果你睇今次嗰個嘅即係電子消費券咧，即係外國消費券咁樣講咧，咁其實對嗰個本地嘅提振作用嘅就真係幾有限嘅。啱啱睇過啲數字啦。咁同埋譬如新加坡、台灣嗰啲咧，台灣嗰啲有啲3倍啊咁樣啦。另外新加坡都可能針對某啲行業啊咁樣咯。咁但係就內地嗰啲就更加簡單，因為內地付款得2嚿嘢嘅啫，一係就支付寶，一係就微信。咁你香港，所以你淨係要推行嗰陣時咧，定係個付款嗰度都已經係即係窒都窒啦。咁嗰度因為都要窒一大堆，成本又高好多。咁如果你話係針對住某啲行業咧，其實就都好爭議性嘅，因為如果你話淨係幫旅遊嗰啲人話，我點解我水深火熱嘅，我呢幾個月我想要錢要嚟，可能話就係人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如果有啲即係評論都係話，佢幫呢一個即係特別幫呢個旅遊業啦，零售業啦，佢冇講，但係就零售應該會受惠嘅。佢哋因為都即係同財爺即係有好多嘅即係傾偈啊咁樣啦，咁可能都會比。 好大壓力俾呢個政府啦。咁仲有就係你嗰個商場嗰度，如果啲零售者咧，即係將啲店鋪如果刪咗好多嘅話咧，咁對個商場嘅租值係有影響嘅。咁租值影響係影響個地產股，影響嗰個商場嘅估值等等啦。咁呢啲就香港嘅經濟命脈。咁呢啲我諗都係有啲政治壓力裏邊要做嗰啲嘢咯。否則就派錢就比較靈活啲啦。你依家搞到咁多嘅討論關於電子付款啊，用幾耐啊等等個範圍啊等等範圍都會好爭議性嘅，我相信。 嗯，最後都想你講一講有關於即係有一個嘅計劃啦，政府擔保咧就可以俾一啲失業人士係有個貸款啊嘛，最多唔多過80,000蚊，咁啊第一年嘅利息咧就係、是、年利息咧就係一厘咁樣嘅，咁啊第一年就係可以還息不還本啦。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對於失業人士嗰個吸引力同埋對於庫房嗰個影響又點睇咧？又 嗱，我哋睇到咧就呢、這、一個佢嗰個本質就幫嗰啲失業人士，我覺得咧用嗰個失業救濟金會好啲，因為變咗政府就唔使上身，淨係做擔保，咁就跟住嗰啲人借錢啦。咁好嘅方面就係佢借錢咧，最多80,000蚊就佢自己都要負擔翻一啲嘅責任，你還清楚咧就免咗個利息。如果計個利息都係大約2,000蚊到嘅，夾埋嗰啲咁。咁我自己覺得本來係一個變咗即係一個社會福利嘅問題，或者係支援嘅問題咧，就變咗個金融問題喎，因為你借貸係一個金融產品啊嘛。咁、我如果從呢個角度講咧，佢哋好有創新性，即係將一啲嘢咧就轉做金融產品。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我哋諗啲嘢都幾特。但我覺得政府可以多少少責任咯。因為財爺話佢投咗500億啊嘛，依家50,000人失業，咁你如果成80,000個個都攞曬嘅話咧，當嗰個80,000蚊失業救濟金啦，咁其實唔使咁多大。就算係都係200億，咁你如果俾少啲失業救濟金，時間又短啲咁樣咧，咁其實可能100億都得嘅。我覺得政府今次抗疫都有不少做錯咗嘅地方咧，佢其實真係要有啲承擔，就唔係咧就依家就洗手不乾咁嗱，咁我擔保啦，你去借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幾好咯。 因為我見到啊，許正宇局長啊，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都講到話，預計可能嗰個外匯帳率咧係去到25%咁樣嘅，呢、這個算唔算高咧？對庫房嗰、那個負擔又點咧？又 高嘅嚇，咁因為你如果你入銀行又講你失業嗰啲，你借嗰個息一定係高或者唔借俾你嘅嚇，咁但係嗱，某程度政府呢一個係佢即係喺抗疫嗰度，我覺得做得唔理想，甚至乎頭頭即係亂咗陣腳，或者有啲失敗好多錯處。呢啲咁樣嘅成本咯，咁我覺得如果你做得好啲，時間短啲嘅話，根本呢樣嘢就唔會出現咯。新加坡都有做呢啲嘢，咁我但係新加坡抗疫嗰啲相對嚟講比香港成功好多，同埋到位咯，即係一早已經有救濟金啦。咁我覺得即係政府一係就做一啲失業援助金短期嘅，一係咧就依家用呢一種嘅方法，但我覺得應該係失業援助金嗰個會比較理想一啲咯。 好啊，同阿李少波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同我哋傾啊。李少波咧就係中大商學院高級講師嚟嘅，同我哋啱啱講到就有失業貸款啦，另外亦都講到電子消費。你又怎么看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1 18723111讲一下你对这几项措施或者预算案其他措施的看法的。电话旁边有彭先生的早晨。早晨彭先生。 第一早晨早晨。 是请讲。 我怕那个贷款我以前都试过一次的了。 是。 这些所谓贷款呢是不是由银行那里贷出来呢即是帮政府贷呢因为银行的贷出来又批有个 P 喺度， 系 政府会唔会有个 P 喺度咧？ 这个 问题嚟嘅。同时点解要搞到咁复杂咧？学翻以前咁简简单单，每个户口完全登记晒之后有噶嘛？俾翻几千蚊佢咪系咯？人手又简单又快捷，系咪先？俾都俾得孤寒，分几个月，每个月1000。啱啱1000就好咗，有用超过咗1000唔够用嗰啲咩？咁人哋冇得用又要等第二个1000啊。 O、okay, K， 你主要系觉得贷款嗰、那个咁消费券有冇啲咩睇法或者你有冇留意开啊？呢个 消费券咧，你唔应该限定人去消费乜嘢。总之你俾咗佢就喺呢个社会去消费。有啲人适合。化妆有啲人识去买衫，有啲剪头发，各色其色。总之佢有得用就得啦。 而家个做法点啊？而家个做法如何啊？你觉得？ 即系话做法如何咧？就太过画蛇添足啦。讲嘅。 O、okay, K， 好啊，同阿彭生倾到呢度啦。仲有黄小姐喺电话旁边，早晨，黄小姐，早晨。 喂，早晨。 系，请讲。 啊 咁我覺得好似頭先嘅先生講咯，係咯，咁好似焗住你咁咯，都使得唔開心。咁咧，其實我本身咧就係、是、長期要即係睇中醫咧調理身體嘅，咁咧個效果都唔錯嘅。咁我都問嗰、那個中醫嗰度咧，你會唔會有八達通嗰啲裝置啊，等我哋可以用啊？咁佢咧就話政府咧遲遲都未聯絡佢哋、哦，如果政府唔聯絡佢哋咧，都好難做喎、哦。咁樣喎、哦，又話要手續費咯，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困難咯，啲小商户。 但係佢哋自己又冇話自己聯絡政府話想申請去裝，有冇類似呢啲講過？ 佢哋就冇啊，即係咪因為咧啲手續啊各樣嘢，同埋要手續費嗰啲嘢啊。咁佢仲話叫我唔該你你幫下忙打電話去電台去反映意見啦咁喎。咁啊係咯。咁我就希望政府可以幫喺啲即係中藥鋪啊，或者小店啊咁樣咯。因為你如果估，即係你如果俾啲自由市民咧，其實人心中即係佢希望係。 O K， 阿黃小姐嗰個線路好似有少少問題咧。不過張女士喺電話旁邊話仲有，早晨，張女士。 早晨啊，我想講下咧，點解會即係所有次次政府做嘅嘢咧，嗰啲行政費咧？都冇谂过系要用最低款嗰啲行政费嚟做嘢嘅咧。咁属即系而家系咪连派嘢都要冇自由去喺边度使咧？我中意使喺边度就应该使喺边度噶嘛，系咪？即系你要救啲即系真系比较基层嗰啲人士咯。好似我老公啱过身，咁我中意可能使去个丧事嗰度，咁我。喂，唔通殡仪馆都收你啲消费券咩？咁即系个政府系搞咩嘅咧？ 好多限制，即系觉得个 每次嗰个行政费系要几多钱咧？不如用埋个行政费嚟派俾真系有需要嘅人。其实我唔系好需要嘅。咁如果我跌咗张八达通，或者跌咗张其他电子类型嘅消费券嗰个嘢，咁嗰个行政费又边个俾？嗰啲费用系咪又俾翻嗰个消费者咧？ 即系你觉得如果个消费券唔用电子方式俾就好啲，系咪咁嘅意思？ 梗系啦，我跌咗钱还我跌咗钱，咁冇办法啦，系咪先？咁如果我跌咗即系八达通或者其他嘅消费用品上边，跌咗电话咁样，咁我系咪冇咗嗰啲券？ 好啊，唔该晒张女士，都系讲紧消费券嘅。仲有刘先生嘅电话旁边嘅，早晨刘先生。 主持你好， 系请讲。 我系姓刘嘅，因为我想关于讲消费券，即系政府话派嗰5000蚊电子消费券。即唔可以，可唔可以希望同政府反映，或者可唔可以将消费券改为嗰、那个医疗券呢？因为我妈咪，因为我妈妈即系喺老人院住嘅。 系 喂， 系听紧。 即系每个月，即系需要做4次物理治疗，每次就200蚊。即系一个月要800蚊。即系如果可以转到医疗券的话，就咪比较好啲咯。 但老人院佢哋又冇话即系装一啲电子支付，冇嘅完全。 唔好清楚呢啲嘢，仲有一样嘢，我可唔可以同佢再讲多一次？即 系 关于医疗券，譬如好似我系仔啊，即系可以将我自己仔嗰5000蚊可以转俾我妈咪做嗰个 即系佢用 嗰度。 系系系， 系咁嘅情况咯。我最主要讲呢啲嘢啫。 好啊，多谢晒刘生，多谢你嘅电话吓。仲有谭女士打上嚟，早晨谭女士。早晨，谭女士。 喂， 系你啦，请讲啊。 系早晨啊，唔该。 早晨，系请讲。 咁啊，我即系觉得咧，点解要用电子消费券咧？如果佢派现钱嘅时候咧，我想帮衬一个即系佢拎嘢出嚟卖嘅老人家。咁我可以俾现钱佢，难道佢要安个八达通？咁样咧，即系平时咧系唔会帮衬佢。我而家即系，既然我有呢一笔钱，咁我都想帮衬多啲其他嗰啲即系做小贩嘅老人家噶。咁、 okay. 样点样帮衬咧？而且佢嘅行政费用，好多人都讲咗啦，将啲行政费用嚟做。做埋其他嘅慈善事業都得啊！既然你唔可以派多啲，咁樣你咪要嚟做其他嘅慈善事業咯？你有幾億？

8:38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喺预算案咧，就同大家讲到嘅内容咧，好似有消费券啊等等。咁其实咧嚟紧几日喺千禧年代咧，都有一啲涉及唔同嘅各个政策部门嘅范畴咧，有关啲预算案咧，都会喺度倾一倾嘅。咁今日咧就会请到咧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嘅。咁啊，其中一样咧都想同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倾下。 各位听众好， 系啊，早晨，早晨，早晨。讲下有关于见到有一项嘅项目就话系预留10亿去资助超过3000栋即系差饷租值不高嘅老旧楼宇嘅业主去推行一啲嘅渠管维修啊，提升工程咁样。嗱，如果呢一样咧，即系听众或者观众特别留意关注嘅话咧，都可以打嚟18723啫。呢个就问下局长先，这个计划个详情系点啊？个申请资格又系点样嘅？应该 有一个详细情况，其实我哋应该去到3月尾喺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咧。我哋會解釋同埋都聽，即係議員個進一步意見，睇下有冇修訂嘅需要啦。但個框架係咁嘅，其實我哋都簡單嚟講，我哋分兩個部分嘅。一個咧就係話一啲樓宇，我哋都係講40年或以上嘅樓宇啦，佢自行籌組嘅，即係佢自己籌組得到，佢想做一啲渠管嘅工作，咁好歡迎佢參加啦。咁嗰個部分我哋感謝市區重建局添，市建局咧會同我哋負責咧就係執行呢一個計劃。咁另外一半就因為亦都有時有啲大廈咧，佢自己籌組唔到啊，佢有啲三無大廈或者佢哋冇攞唔到呢個共識。咁視乎嗰個渠管個情況同風險咧，其實屋宇署用個公權同佢做，即係話屋宇署署長佢有個權力㗎。佢去個大廈嗰度就同佢哋做嗰、那個工程。咁一般嚟講，政府做完工程，你要同佢收翻個費用㗎。咁呢10亿咧都會幫得到。咁幫幾多咧？我哋而家諗法就大概。無論是話自行籌組或者用公權同佢做呢啲渠管嘅咧，我哋都係幫佢做八成80%到嗰個費用。咁餘下嗰20%咧，佢自己要付啦。咁點解咧？因為始終個大廈入邊個水管都係佢私人物業入邊嘅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話政府俾即係用公帑俾曬嘅時候咧，我哋驚有個道德風險啊。因為變咗就如果我完全越啲喉管情況越差。我自己在財政上少少分擔都不需要的時候咧，或者咁我都冇乜原因，我要做好喉管的工作啦，係嘛？咁呢個其實不是全新的計劃嚟嘅，蘇老文。其實在翻我哋樓宇更新大行動2.0，我哋呢個都做了一段時間咧。其實可以做埋渠管嘅，都是咁樣的概念，都是分成兩個部分的情況。咁但係我哋其實經睇翻經驗之後咧。就發覺，如果目前樓宇更新大行動嗰度咧，因為渠管唔係唯一啲人想做嘅，譬如好多結構上嘅咧，佢哋都會要做咧，就變咗出現咗需要有個競爭嘅情況。咁我哋覺得喺依家個情況，渠管改善都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差唔多係專款專項去做，就變咗咧就唔需要話你同一筆錢，即係做一啲結構嘅嘢好啊，還是係做一啲渠管嘅嘢好。咁呢度都我都多謝其實立法會。幾方面嘅朋友啦，民建聯、工聯會、阿盧偉國同謝偉全咧，都俾個意見我哋，都喺呢方面都相似嘅，就係話我哋能唔能夠考慮推出一個資助計劃，聚焦喺翻渠管嗰度，咁我哋都吸納咗佢哋意見嘅。 我見到除咗話即係喺啲舊樓度做之外啦，另外仲有一條線或者標準咧，就係差餉租值不高。而家有冇定話差餉租值去到幾多先合資格咁？ 大概市區咯，16万几。因為我又解釋啊，其實跟翻依家。樓宇更新大行動2.0嘅，即係嗰條線係一樣，因為政府有幾個關於樓宇維修資助計劃，如果用個差餉個值去做一條線嘅話咧，咁基本上都係相若嘅，咁所以呢個計劃都會跟翻目前樓宇更新大行動嗰條線，就唔會劃過另一條線。咁但係概念係咩咧？大概我哋都涵蓋到合資格嘅，即係樓齡合資格嘅樓宇，大約80%到啦。咁個概念我諗都係咁啦。如果自己喺財政上都比較有能力嘅業主咧。或者自己承擔翻咧，我諗即係呢個，我相信社會都明白同接受嘅。 見到個數話，即係諗住係10亿啦，係資助超過3000栋喎，都幾多喎？諗住幾時做曬，或者冇分階段，每年做幾多咁完成成個計劃嘅、 哦？如果你睇翻樓宇更新大行動嗰個經驗，因為呢個好可以借鏡嘅。因為如果你話同一年，譬如話幾千等一年做曬，一來個市場未必有呢個能力，二就恐怕會將嗰、那個反而將合約價錢浪高咗，咁變咗即係。其實做攞到的服務不會多了幾多少，甚至影響服務嗰個質素添。咁所以我哋都會按幾年去做嘅。詳情我哋會喺立法會嗰度講啦。如果用翻樓宇更新大行動2.0嗰個咧，我哋都分4至5年度。咁就每年我哋都做好幾百嘅。即係咁，如果嚟，因為今年始終如果我哋要等個財政預算通過啦，咁我哋其實盼望如果順利通過咧， 咁市建局好嘅，五月一號佢開始接受申請噶啦。 嗯。 咁我諗之前我哋已經會接觸一啲，譬如已經目前有啲掛已經係孭住個渠管收緝令嘅，我哋通知翻業主有呢個資助計劃，你可以考慮參加喎。我哋之前會通知佢嘅。 嗯。 咁跟住我哋盼望隨後可以今年之內，因為時間其實大概就得翻半年到啦嘛。 嗯。 我哋都可以為300棟嘅樓宇開展嗰個工作。咁我哋要喺個現實中求答案有啲啊，即係如果正如目前嘅樓宇更新得行動 2.0 咁咧，我哋最緊要開得順利，即係如果能夠順利，亦都喺對嗰個市場價格係冇一個即係負面影響嘅情形之下咧，我哋可以再壓縮嘅。咁是否再壓縮到？我諗我哋讓我哋開展咗先。咁我即係實事求是啦，睇翻現實嗰個經驗係點。 所以壓縮個年期啊，你真係 個時間，因為譬如話我哋每年舉個例咧，我哋今年話我哋開展300棟，咁下年我哋諗住呢個數字起碼都 double 嘅。 嗯， 咁但係即係如果現實上發覺，咦做到喎，個市場有咁多嘅供應，亦都對個價格同埋個工程質素冇一個負面嘅影響喎， 嗯， 我哋會試下做多啲。咁即係希望越短越好啦。咁呢個大家明白。咁但係即係不能夠完全脱離現實咁去睇件事啦。 OK， 另外一個就頭先講到一啲三毛大廈啦，都係咪會幫佢哋籌組一啲嘅組織？咁到時即係屋宇署就可以入去做一啲維修，即係點樣配合咧？ 其實兩方面嘅。如果你話幫佢哋籌組咧，民政事務局咧，其實民政事務處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同誘因去努力去做嘅。咁我諗，但係個事實係嚟講，有啲大廈佢可能都籌組唔到，佢攞唔到一個籌組一個譬如話業主立案法團嗰個共識。咁變咗喺嗰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屋宇署我哋話我哋用我哋法定權力入場啦，佢一定要俾我哋入場嘅。即係話嗰個，如果簡單講，需唔需要嗰個大廈嘅業主全部同意我哋先可以入場去做咧？不需要。咁但係當然我哋有溝通嘅，即係我哋都會通知佢，喂，我哋會咁樣做啊。咁如果能夠攞到業主嗰個自愿配合係最好啦。咁如果攞唔到嘅時候，其實法定上有呢個權力，我哋可以進行個工程。咁樣講嘅，因為呢個亦都唔係全新嘅事物嚟嘅。喺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我哋都已經有呢個元素。咁一般其實都攞得到嘅。咁，但係就嗰個唔係話佢要成立個業主立案法團。其實好簡單地說咧，就係同佢通知咗佢，咁希望爭取佢一啲配合啦。譬如有啲材料，你都要等喺大廈入邊係嘛？咁一般我哋攞得到嘅。咁變咗咪去做個工程咯。做咗工程之後，我哋計翻數。咁跟住就業主，如果依家嚟講冇資助嘅話，佢要承擔翻個全額啦。咁如果有資助，喺目前我哋呢個渠管維修資助計劃，我哋嘅概念就係話，我哋負擔八成，佢負擔兩成，當然仲有個上限嘅，即係睇下到唔到個上限啊。咁但係我哋設計成個計劃嘅時候，我哋睇咗一啲過往嘅經驗，一啲嘅估算咧。我哋覺得提供嗰個額應該係合理嘅。 嗯，雖然屋宇署話有權啦，但係始終三毛大廈冇一啲嘅法團，而佢哋今次就算係做你哋資助，都係頭先講話即係八成到，咁另外佢有一筆錢都要俾嘅。怕唔怕啲業主反對或者啲衝突咧？如果屋宇署去到嘅時候又 唔太擔心，坦白講，因為依家嚟講，我方才講咧喺樓宇更新大行動嗰，主要係睇翻一啲結構上嘅嘢啦，但係都有渠管嘅嘢嘅。咁一般其實都係合作嘅，因為其實我哋。去到我哋都係幫佢嘅，即係幫佢嗰、那個樓宇安全環境改善，個一啲嘅衛生情況得以改善係嘛？咁，一般我哋都做得到。咁如果你話個別，譬如話有冇啲個別業主，佢唔願意俾嗰兩成喎，咁，其實亦都即係政府有好完備嘅程序，咪去追翻條數咯。 咁 但係喺現實嚟講，好多時候我哋都收得到添嘅。 今次話10億啦，即係過往做工程成日都會有啲超支啊，或者成本上漲嘅情況咧。要做幾年嘅時候，呢10億係咪真係夠咧？嚟緊會唔會再加咧？ 我哋依家睇係足夠嘅。以往如果你睇翻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咧，我哋都加過嗰個錢，就唔係因為個預算唔夠。其實係社會有個聲音，你可唔可以再幫更多嘅大廈？譬如話樓宇更新大行動咧，我哋一開始係50年。或以上樓齡嘅，咁我哋最近我哋都發覺，我哋有個空間咧，我哋將佢降到落嚟40年或以上嘅樓齡。咁，所以未來我諗睇翻社會嘅需要啦。目前我哋個預計個10億做到3100棟樓度咧，係足夠嘅應該。 有冇預話幾多係收唔翻咧？如果係咁多三毛大廈舊樓啊咁樣？ 哦，依家我未有呢條數啦。但好似我方才講咧，其實因為有啲唔同嘅，佢都係業主嚟嘅。即係佢有個資產喺度嘅，因為即係變咗就另外如果係話每一户嗰個維修費做兩成咧，未必係好多錢嘅，咁，所以就個數目亦都未必大。 因為如果係話佢一路都唔俾嘅時候咧，起碼我哋當中其中一個做法就會我哋將嗰個佢欠錢呢個事實咧，我哋喺田道廳我哋住咗佢嘅，咁對佢譬如話賣樓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方才我講咧，我哋經驗好多時候我哋都收得到嘅。 但佢唔賣就冇嘢噶啦，即係有冇人追佢數啊咁樣嘅會。 政府行翻政府嘅程序咯。 Okay. 因為其實有嘅，有時你見個別嘅個案咧，有時我哋會去翻小額錢債嗰度去處理咯。 另外講下咧賣地啦，見到都尋日公布咗最新嘅下個年度嘅賣地計劃啦。咁啊入邊提到有15幅嘅住宅用地，咁就話係提供6000伙嘅，即係6000個單位咁樣嘅。咁但係睇翻啲資料咧，報道都話即係今次係連續5年跌啦，這個即係官方出嘅住宅地，亦都係2010年即係政府主導賣地之後咧11年嚟嘅。即係新低喎，咁啊，嗰個數字係咪即係反映即係政府可以再擺出嚟做即係私人發展嘅土地係已經乾塘㗎啦？其實 唔可以咁問題，因為每一年能夠擺出嚟嘅土地，視乎個土地係咪準備好啊，因為可能有啲土地有啲規劃嘅要做，有啲司法嘅程序進行緊，有啲土地清理嘅工作。咁同埋如果你話同翻5年前比較咧，未必好公道。點解咧？因為政府喺嗰個策略上，我哋有個改變嘅。其實1920年打後開始咧，我哋嗰個土地提供出嚟做公營房屋同埋私營房屋個比例咧，我哋由之前公營係60%，增加到公營房屋係40%，70%，即係變咗本來係6:4嚇，公私營依家係7:3。咁變咗自然對翻嗰個目標有個影響，所以其實之前如果你仲記得咧，我哋講緊18000多啊，甚至更高嘅數字，即係私營房屋個需要嘅土地，咁但係。呢兩年即係過去嘅2021同埋嚟緊嘅2122咧，我哋講緊12900。咁呢，所以自然對翻推出嚟土地嗰個能夠興建單位數目咧，不可能冇個影響嘅。咁但係我經常講就對整個社會嚟講，其實佢冇減損到嘅，只不過更多嘅土地咧用咗喺公營房屋。咁呢個因為我哋都睇到其實香港我諗公私營樓都缺啦，但係公營房屋嗰個需求係更加嚴峻嘅，所以我哋將更多資源擺過去。如果你講翻個數字，其實今年你睇個大數，因為從政府嚟講咧，我哋幾個土地來源我哋都計算，我哋唔覺得要厚此薄彼，可以咁樣講。你睇翻個大數，其實我哋今年我哋個潛在供應量咧16500咧，其實比上年高一啲添啊，上年15000多。咁今年因為其實雖然政府賣地表上面嘅上年係7000多啊，今年我哋輕輕我哋跌咗少少，咁但係其實去翻我哋話兩鐵一局嚇，譬如港鐵項目，咁今年個數目都唔低嘅。咁我諗今年特別高嘅就係話市區重建局，我哋去到超過3000單位，因為往上年冇嘅。如果我喺今年，我成日講今年上年啦，即係2021嘅賣地表咧，市建局係冇單位嘅，但係嚟緊2122咧係超過3000單位。咁點解咧？咁其實因為好多努力，佢今年其實開花結果啦。因為之前如果佢今年我哋主要講喺大角咀環節八街嘅銀漢街附近嘅項目啦，因為幾年前開始佢改咗，就係話以小區規劃為本嚇，咁變咗就小區規劃要多啲時間嘅，因為要將成個規劃諗好做好啊，因為個規模亦都比較大。咁但係見到佢推出嚟個單位，其實3000多咧係咁近呢10年都冇見過嘅啦，因為之前可能有時100多咧，有時幾百個單位咯。咁當然我哋唔期望每一年佢都有幾千嘅，因為市區重建嗰個努力，佢要做一段時間先至有嘅。咁嚟緊佢都會繼續有。咁呢個我都好自己好感謝市區重建個努力，因為嗰個唔單止係話提供個私營住宅咁簡單，其實成個舊區嘅環境咧。佢會有個好根本嘅改善。 但譬如下個年度，而家呢一個土地來源嘅分佈啦，頭先就話即係嚟自官地嘅相對少啲，有啲就係比較大部分啦，就係譬如超過7000伙就係嚟自即係一鐵一局嘅咁樣，即係港鐵同埋市建局嘅咁樣。嚟緊呢個分佈係咪都係嚟緊幾年嘅趨勢嚟嘅咧？都係相對可能官方推出嚟嘅私人發展嘅地係少啲咁樣，反而係 唔會咁樣睇法。所以我依家或者反而可以講咧，就可能下年咧。市建局嗰個數會低翻落嚟啦，因為佢好似我方才講，小區規劃佢可能佢做幾年先至做到一個係嘛，咁嚟緊其實我哋都如果你一路有跟翻我哋嗰個即係土地方面嗰個情況咧，其實嚟緊因為之前我諗一路我諗可能10多年前做規劃或者做一啲前期工作嘅，依家都開始咧係進入嗰個收成期啦，譬如話 東涌擴展區啦，古洞北、粉嶺北嘅新發展區啦， 嗯， 其實陸續都會有啲供應係推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每一年我哋去努力去調整嗰、那個，即係話我哋每一年其實如果當運房局喺翻個十年長策嗰度咧，佢每年大概十二月到咧，佢會出到跟住嗰年嗰、那個目標，即係跟住嗰十年期嘅所謂嗰個需求。咁我哋亦都會因住嗰個需求咧，將化成嚟緊嗰一年嗰個供應目標啦。咁跟住我哋就幾個來源，我哋努力去做啦。咁方才我冇提到嘅就係話，另外市場嗰個貢獻都係重要嘅。 嗯。 咁譬如上年其實透過一啲發展商自己嘅發展或者重建項目咧，佢有啲要改契，有啲唔使改契咧。其實2021年有4000多個單位嘅。咁嚟緊嗰年，我哋喺嗰個參考估算嗰度咧，我哋估有3000個單位，咁所以嗰度可能都我哋有啲 buffer， 即係有啲緩衝喺度，因為實在可能多一啲。咁但係因為我哋點樣計嗰個參考估算呢，我哋好簡單，我哋用一個方程式嘅，就係過往十年將最高同最低嗰年咧係移除咗，跟住剩翻八年嘅數字除八啦。即係我哋覺得嗰個比變得等大家睇到咧係有個參考，但係我哋話嗰個參考嗰個唔係一個預測嚟嘅。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個數字嚟講，其實每一年都有呢啲調整啦。咁、但係就如果你方才講話係咪話賣地計劃嘅一年比一年會跌，我哋睇唔到呢個趨勢，都係會上上落落嘅。即係亦都睇翻我哋一啲譬如新發展區啊、擴展區啊，我哋一啲改劃工作嗰個進度啦。 我見到即係頭先就講到話咧，16500個呢一個嘅下年度嗰個嘅夥數啦，私人公園土地個夥數啦。就話多過上年啦，上個年度啦。 個潛在即係睇數字上，係比上年多1000度啦。 我見有啲比較就話，亦都拉翻條線咧，未來5年咧平均咧即係私樓落成量係18000個嘅。咁啊呢條線咁樣計咧，16500個咧就是、低啲咁。其實係咪咁樣可以咁樣比較？同埋你哋會唔會諗住啊？而家低咗，嚟緊會再追翻咁？ 係幾樣嘢嚟嘅。 嗯， 因為其實喺個土地又話有幅土地到成為熟地。到到見到房屋，佢個滯後好緊要，即係佢需要嗰個時間係長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翻我哋自己土地供應嗰個情況，咁其實方才我都講啦，喺1920年嗰個計劃開始咧、我哋已經係用公私營比7:3嚟做一個即係新嘅預算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度咪個數字自然會低翻啲咯。咁而之前如果我哋目前你見到好多，譬如話嚟緊嗰幾年嗰、那個。建屋量咧係參考翻以前都仲係6:4個情況噶嘛，咁、所以自然有個影響嘅、 okay.。 但係我哋不斷強調就話，如果你睇翻個大數，整個社會個房屋供應咧，其實私營樓低咗嗰部分就去咗公營房屋啦，係嘛？咁、所以點解亦都係話，其實陳帆局長早前都講咗咧，終於我哋第一次就係話，如果你睇未來10年期，我哋嗰個公營房屋供應，我哋去到316000，終於超越咗就係、是。在10年長策估計的301000那個估計需求，咁其實呢個對政府社會嚟講，我諗係一個平衡同選擇啦。呢屆政府我哋將更多嘅資源擺咗喺公營房屋嗰度，呢、這個我自己即係房屋政策唔係我負責，但我非常支持嘅，因為你總係睇社會部分唔同嘅需要。咁但係個資源唔係無限嘛，咁對私營嗰邊個自然係有啲影響。咁但係你見我哋依家唔同嘅努力，我哋都係。盡量咧就無論係公私營咧，我哋都盡量係做翻好個工作。咁今年都算好彩嘅，我哋如果係翻2021年啦，應該如果第四季我哋仲有幅地賣嘅都順利嘅話咧，我哋去到13000多少少啦。咁都係即係話今年就公私營嗰邊都叫做係達標啦。咁但係我經常話，我哋唔會好覺得好值得驕傲或者好自滿好叻咁，其實因為都係緊緊達標啦。咁社會喺呢方面嘅需求都係好大嘅，咁我哋嚟緊都係即係我諗每一幅地努力去做咯。 預算案嗰度咧亦都講到話，東九龍有5幅嘅即係商業用地咧，會改劃研究改劃做住宅用途嘅。呢個同之前係咪即係反應唔係太理想啊，或者多個商業用地流標係有關係咧？因為 有關係嘅，因為其實一幅地能夠嘅用途有時唔單止一個嘅。譬如有啲商業地，譬如話，如果你睇翻喺啟德，我哋講緊跑道區3塊啦，喺翻延亭基坪區2塊地啦，佢附近都係有商有住，佢都有嘅。咁啊，之前個規劃就係商業地嚟嘅。咁當中有幾塊其實喺招標情況都係漏咗標啦。咁個情況唔係好理想。咁亦都 其實社會對翻私營住宅嘅需求喺市區都係好大，我哋覺得都仲係可以調一調。咁因此其實呢五塊地咧，我哋就做緊個研究，因為都要睇一睇得唔得嘅。因為其實舉個例，一登大廈如果商業嘅大廈同住宅大廈喺噪音嗰個標準上咧，佢有啲分別嘅。佢個噪音嘅要求上有啲分別。咁但係如果你話對翻九龍東作為個核心商業區，我哋第二個核心商業區有冇一個好大不良影響？冇嘅，因為嚟緊仲有相當多，嚟緊仲有130万平方米嘅樓面咧，嚟緊幾年會有，咁所以唔會有影響。 但同時我見又有3幅嘅商業用地又會推喎，咁點解唔呢三幅直接去攞嚟做住宅地咧？ 所以就係個平衡咧，即係變咗唔係一時零一時一百咁，其實都係要顧及唔同方面嘅需要咧。呢個係我哋做規劃或者做土地供應必須顧及。你總不能夠整個香港變成住宅區，我們都要就業，我們都要為我們經濟提供新的動力的，所以是一個平衡之後的選擇。 但是這樣的經濟前景，擔不擔心這三幅地都可能出現流標啊、塌訂那些？ 我想財政司長都說了，他有信心去到年中經濟應該有個改善，我都很相信他的。也都你看回其實之前商業地的需求，如果你看回疫情之前，其實相當之厲害的。 嗯，好，多谢晒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啦，咁啊，多谢晒今日你上嚟千禧年代， 多谢 啦， 多谢。 咁啊，头先系啊，多谢。咁啊，头先都讲到咧，预算案有唔同嘅情况，讲到电子消费券啦、失业贷款啦，头先亦都讲到一啲嘅渠管嘅维修啊，你哋会唔会都关注呢啲计划咧？欢迎打嚟1872311。今日多谢晒黄伟纶局长，多谢晒。好啊，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经济嘅提振作用有0.7%，咁希望九月前可以发放。不過，多名市民尋日朝早喺電台節目斥責陳茂波離地，不食人間煙火，認為喺唔少人失業之下派現金更加實際。另外，陳茂波出席立法會簡報會，多名議員就要求可以彈性一筆過發放5000元嘅消費券，以便可以大額消費。有學者就質疑，消費券對於經濟提振作用細，未必能夠幫助水深火熱嘅行業。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財政預算案建議透過現有的流動支付平台派發電子消費券，但不少小店目前只是收取現金。有店主說，申請平台手續費貴而且繁複，亦都擔心等到派發消費券的時候，小店已經捱不住。有花店認為措施對行業沒有幫助，亦都有面店建議政府代繳安裝電子收費平台的手續費。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發展局昨日公布新財政年度賣地計劃，一共是推出15幅的住宅用地，連同港鐵和市建局項目，下年度潛在供應合共是16500伙，但是相較起每年平均的落成量仍然下跌8%，下一季推地亦都大縮水，只是推出兩地，涉及980伙。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將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作全方位覓地，港鐵同市建局一共是推出9項目，五佔全年潛在供應超過43%，可以說是撐起供應量。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3宗確診個案，當中5人屬於尖沙咀商場 K11 妙思雅食肆明朝食館的食客，另外有3名員工初步確診，累計有11名曾經在明朝食館逗留的人士染疫，有食客更加曾經在傳染期到訪多間餐廳。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多名不同台食客確診，代表持續傳播爆發，認為政府應該加強檢測能力。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計劃今日正式展開，暫時可以接種的疫苗是內地科興疫苗。據了解，由復星同德國藥廠 BioNTech 合作的復必泰疫苗最快聽日抵港，比起原定抵港的時間遲2日，主要涉及文件問題。世醫局會會長楊超發就話，復必泰疫苗延遲來港，或者會影響到接種中心的運作，部分市民可能會轉為接種科興疫苗。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距離全國兩會開幕還有1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開腔，表明香港有迫切完善選舉制度，政界亦都傳出各種改革立法會選舉的方案。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今日出發去北京出席常委會會議，他昨日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暫時未知道會議議程和具體內容，但認為坊間有不同意見和主張是好事。譚耀宗又說，現階段難以估計立法會選舉能不能夠如期在9月舉行，需要視乎特區政府如何考慮各種因素。 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有最新的研究指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有效保護期只是六個月至一年，意味著要求七成市民最快在半年之內接種，達至群體免疫，然後就盡快安排第二輪全民接種，才能夠達至長效控疫。特区政府必须要安排专人密切跟进疫苗供港的进度，努力开拓疫苗供应源，避免出现断供，令到首轮接种失去保护效力。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派发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看似得政，实质是离地，将市民都打造成爱消费。社论说，在疫情之下，众多市民面对失业、裁员和被休假等，生活百上加斤，纷纷省吃俭用。政府派电子消费券，有经济能力的自然去买嘢，生活较拮据的可以将钱储起，这样才是最人性化的政策，并非好像政府那样一厢情愿强迫市民消费。成报社论。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政府提出派發電子消費券，各界議論紛紛，有人認為消費券規限多多，關注操作問題。社評說，一項措施的好壞往往不在於政策的意圖，而是取決於執行細節。電子消費券計劃背後還有良好意願，如果安排不周，亦都會變成劣政，當局必須要設法將計劃化繁為簡，以免弄巧反拙。明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列出80億元國安費，基本法第10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但港版國安法第19條就規定財政司司長撥出專門款項支付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並核准所涉及的人員編制不受香港法律限制。評論指，這個就是港版國安法凌駕基本法的其中一例。《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挤塞噶，狮隧嘅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愉翠苑对出啊。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愉翠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了油荔村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好车。车龙咧好长啊，由于啲车咧唔行狮隧咧，改行大老山，咁呢个时间嘅龙尾咧就接近沙田医院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就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决定提交法案，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由现时买卖双方按交易金额各付0.1%，提高至0.13%。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昼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1年2月26日新增13宗确诊个案，12宗本地感染，3宗源头不明。 明朝食馆群组扩大，增至6宗确诊，5宗初步确诊，包括食客及员工。 发展局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推出15幅住宅地，可建6000个单位。 澳洲通过新法例，社交媒体需就发布新闻付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预算案的一些的措施，包括电子消费券，就说向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派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分5个月发放。也都讲到刚才跟发展局局长黄伟伦讲到有关于一些渠务工程的提升，入面就提到预算案讲到就说会预留10亿资助超过3000栋差饷租值不高的老旧楼宇的业主，是做一些的渠管的维修和提升工程，针对三毛大厦也都会有一些资助是帮他们做的。继续听你们的电话，电话旁边就有欧阳先生的早晨。 是，早晨。 是，请讲。 是，我想讲就是其实上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我都有讲的，就是财政司这个呢陈茂波呢，其实他没有申报自己的利益。 嗯， 他成日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其实是劫贫济富。 嗯， 劫贫自肥啊，佢自己系啊，其实咧佢因为喺嗰个差饷嗰、那个减免嗰度咧，非住宅物业啊，其实都减嘅，系其实好多人咧系大业主系受惠啊，包括佢自己同埋佢嘅配偶有冇申报佢自己有几多物业？其实上一个年咧已经讲咗噶啦啊，咁所以我希望咧， 整体嘅措施咧，你点睇啊？ 我而家想系集中系，因为太多人冇讲嗰个差饷嗰度啊，差饷减免 系， 佢要申报自己究竟喺今次嘅差饷减免，佢系宽减咗几多，佢悭咗几多钱？ 嗯， 否则佢就系有私心，佢星期六都会上嚟你哋电台讲嘅。 Okay， 我希望佢交代呢样嘢。 好啊，唔该晒欧阳先生。咁啊，其实咧行会上面咧司长陈茂波咧已经系按新嘅指引咧系申报咗利益嘅。继续听你嘅电话，有郑先生，早晨。 主持人你好， 系，请讲。 咁其实如果讲旧楼，即系而家啲即系排水嘅问题咧，其实你睇见土瓜湾好多旧楼咧，佢哋都系用紧旧式，即系啲排水兜咁样嘅。 嗯， 咁即系佢哋成日都话呢个疫情底下，成日都会即系啲，即系如果啲排污水啊，咁如果出边又用排水兜的话，咁咪会产生啲雾化，咁咪将啲嗰啲疫情啊、细菌啊，咪散播得仲更加远咯。咁仲有另一個問題，即係仲有就係啲劏房啊，啲劏房佢哋改建咗嗰陣時候，佢哋喺即係佢哋自己嘅內部嗰個排水嘅結構，咁究竟符唔符合而家法例嘅標準嘅咧 ？OK， 咁、即係我哋 而家話即係維修嗰啲水渠啊，嗰啲舊樓嗰啲喎，呢個你自己關唔關注，或者自己係咪住喺類似呢啲大廈嗰度都 係啊？咁我唔係我咩人我都喺附近噶嘛，所以我都見到哇咁多舊樓，點解明明都有規管話咗呢啲嘅舊式嘅水兜排水係唔符合標準，但係依然存在嘅。 OK， 好啊，唔該曬阿鄭生啊，仲有黃女士，早晨，黃女士。 係早晨啊， 係你想講？ 本身咧，我就係住喺咧超過50年樓齡嘅嗰啲冇啲舊樓嘅。 嗯嗯嗯。 咁樣咧，我哋都經歷過好多咧，所謂屋宇署咧，即係要我哋強制嚟維修啊，諸如此類嘅呢啲咁嘅事項㗎啦。係。咁我想講咧，就係咧。講真啦，如果能夠成功成立到法團嘅，一早已經成立到啦，係咪啊？市政局真係仲即係幫唔民政事務處幫唔到手咯，真係唔成功咯。所以我意思就係話，我哋依啲咧，即係其實就係得翻，即係嗰個情形就係我希望咧，阿黃偉倫先生佢哋咧搞呢個咁樣嘅維修水喉管咧，佢話咧佢強制做完之後，屋宇署強制做完之後咧會叫我哋業主俾錢啦，咁要申請資助先至能夠可以俾到幫我哋俾八成。但依度咧，我係希望佢哋咧搞依壇嘢咧，唔該佢哋諗一個機制，點樣可以冇法團嘅舊樓業主，然之後又做咗依樣嘢， 又要我哋俾錢，但又要申請資助，我哋邊個去幫我哋申請資助先？你有個機制幫我哋去搞到個資助嘛，大佬啊！如果唔係我哋依啲舊樓業主好多都係真係未唔係真係好多錢喺身啊，大佬啊！咁你要揾個機制幫我哋搞到個即係可以攞到個資助，然後如果唔係真係揾我哋嚟搞啫，係咪先？ 你頭先話過往係咪都做過？你係邊區嗰啲舊樓或者民政處有冇幫手？民政處有冇幫 舊樓啊？因為過往咧。過往呢就是呢因為我們以前是有法團的後來就沒有了、沒有了這樣呢以前有法團就可以由法團幫手咯但現在沒有了法團呢變成沒有一個叫做即是沒有一個聯絡人啊你明白嗎 okay, 明白、沒有一個 唔該曬，好啊，唔該黃女士啊，咁啊，繼續咧，轉頭翻嚟咧，會有千禧年代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社交媒體，幾乎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冇咗佢哋，我哋或者好難過活。點樣逐漸控制我哋嘅生活呢？每個社交媒體都有佢嘅獨特功能，但呢啲功能有冇影響我哋嘅言論自由？梁经国、黄仲远、周子欣一起讲社交媒体谁作主？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哋要尽量能够提供一啲舒缓，同时间咧，我哋都要考虑，可能都仲有其他嘅需要，亦都要留一定嘅力度喺面对呢啲困难嘅时候咧，我哋系顶得住嘅。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部分紓困措施有所減少，財政司司長會怎樣回應社會的期望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剛才都聽到啦，聽日星期六問責咧，繼續咧會有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到嚟嘅，咁啊歡迎大家咧可以聽日咧都係將意見表達啊俾司長嘅直接。咁頭先有聽眾咧講到關於即係司長一啲個人利益啦，咁啊行政會議成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面咧都會見到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嘅利益申報嘅。咁啊講翻呢一樣啫。咁另外講到咧預算案方面咧有一啲嘅交通嘅項目，好似提到話已經係星期三啦，讀預算案嗰日咧已經係刊咗憲嘅，就係、是、私家車登記税的稅率整體會調升 15%， 原本的私家車的應課稅值頭150,000，稅率就會由 40% 去到 46%， 其次的150,000就會由 75% 去到 86% 等等的。另外牌照費方面都加了30%，舉個例，現在引擎氣缸少過 1500cc， 即是這個立方厘米的汽油私家車每年牌費就是3929，差不多4000元，加到去到5074元等等的。除了私家車之外，即柴油車、電動客車的排費都有加，其他汽車的類別就今次沒有影響的。你會不會都是車主呢？或者你本身是不是都是駕車的呢？今次這個的首次登記稅的加啦，還有這個的牌照費都有加到，會不會都有影響你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講下你的看法的。又會不會覺得如果做了這些措施對於擠塞的情況有舒緩到呢？你有沒有留意到現在即擠塞的情況，社會上面會不會即塞車都很嚴重啊等等，你見到的都可以打來1872311講下的。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業培。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李業培，講下你點睇啊？今次預算案講到即同一日啦，預算案宣布同一日就已經講話，即汽車首次登記稅啦，講緊私家車嗰個稅率加咗，咁亦都有牌照費亦都加咗，個幅度上面你點睇啊？對你哋影響大唔大？ 我想對於一般揸車嘅車主嚟計，就當然一個唔係好消息嚟嘅。咁當然我亦都明白政府特別係財爺到到派錢。是不是有些要攞返啲錢呢？咁我首先呢就係咁講返呢，就係話我哋要大家市民同埋政府要知道呢，今天揸一架私家車呢並非政府佢納入咗一個叫奢侈品裏面。大家都明白呢，今天如果揸架私家車呢，有好多都係打工仔呢，有好多都係中產階層呢，亦都係有好多呢冇辦法啦。因為政府個房屋政策不宜咗去新界，佢又冇錢買香港九龍嘅樓或者租，咁佢唯有入新界。咁入咗新界嘅時間， 暫時可能嗰個 smart transit 嘅配套唔好，咁佢又必須咧就要買一架車啦。因為如果唔係咧，每日翻工咧可能係一個鐘、兩個鐘，甚至三個鐘，來回就好長時間。咁所以咧，首先咧我就係話，今次呢個加價咧係一刀切，我覺得政府或者財爺方面咧冇考慮過私家車今時今日佢仲係用緊30年前。或者30多年前定性私家车是奢侈品呢，咁我觉得呢这个是有啲失望嘅。 咁就住个幅度嚟讲啦，今次算唔算大呢？即係讲緊首次登记税整体即係加咗15%啦，排费加30%啦。咁幅度上面点睇啦？但亦都有人讲话即係其实都隔咗相对几多年冇调整过啦，讲緊首次登记税税率讲隔咗10年，排费隔咗30年咁。点睇啊？呢个又 嗱，以幅度多与少咧，其实我成日咧都要同政府倾下咧，就话、其实你个 timing 啱唔啱啊嘛？如果一个经济好嘅时间，15% 呢个首次登记税排费咁多年都冇加过，加30%，坦白讲翻出咗嚟一样有人话佢贵，一样有人话佢多，但如果时间 timing 啱嘅时间咧。这个、呢一个就反对的声音少的。但是在今时今日大家都要明白，我成日都讲呢，车主他买架车其实他有很多个作用在这里，是吧、有些真的我们翻工，有些真的他必须要，当然有些有钱的买很多架，有些公司也都有这样的需要。换句话讲呢，就是说所以如果在这些时间呢，我就觉得呢就是而家大家都明白啦，就係呢兩年啊，政府都啊，不論任何嘢，保就業也好，好多一啲基金、抗疫基金也好，咁其實車主咧係密不耕耘嘅。其實車主裏面好多咧都受到今次嗰、那個我哋叫疫情嘅影響咧，而可能有啲係失咗業嘅， 係 有啲嚟計咧係捱住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問我而家呢一個幅度多與少咧，我只能夠咧就話佢唔係一個好適當嘅時間去加價咯。咁所以呢、這個幅度就算少都好啦，其實個時間性唔係太好。 頭先你都話即係令到啲車主嗰個負擔未必即係未比較大一啲啦，亦都涉及一個個時間嗰個問題啦，尤其是而家個經濟情況。咁但係呢個唔係正正就係、可能同政府嗰個目的有關係咩？有個阻嚇性喺度咩？因為佢都話想舒緩交通擠塞啊嘛。咁令到啲人會唔會就係正正因為呢啲措施少咗揸車，咁嗰個交通擠塞嘅問題咪少啲咯？咁舒緩咗咯？會唔會係達到呢個目的咧？又？ 这个是政府的期望，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即是其实过往呢包括车的首次登记税加得很犀利啦。包括我们现在揸车不是揸电动车那些入油现在是全球最贵的。咁但是坦白讲返要用车的人是仍然要用的。咁所以呢换句说话讲呢，其实我呢度讲一讲呢，交通挤塞呢有好多个原因。我简单讲个例子。 好啊。 而家系咪私家车好多呢？哇，大家都见到哇好犀利噃，呢几年嘅话呢有单位数甚至可能系 10% 增长喎。但系你有冇諗过人口增长咗几多呢？其实车同人口个比例系大家一样嘅，就不能够单系睇私家车嘅增长数字。當然在現在來計，我們大概超過有600,000部私家車，這個是對的。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我們人口已經700多萬、當我們有300多萬人的時間，我們都有300,000部私家車，現在700,000人，我們才只有60多萬部私家車，你覺得車的數目是否增加了，個比例是否大呢？普遍來計大家明白是不大的。所以呢，我覺得政府呢佢仲係沿用翻過往嘅一啲歷史性嘅譬如話車就係奢侈品，係喎、當我40年前開始揸車，當時嚟計咧，30-40年前買架私家車咧好貴嘅，成層樓咁貴嘅，因為點解啊？當時嚟計嘅話，車少啊嘛，係、咪全部都外國車啊嘛，買架車可能幾十萬。買層樓都可能幾十萬，咁你當變咗入納入咗一個叫做奢侈品咧，無可厚非嘅。但今天嚟計，我哋700多萬人，60萬架私家車， 咁你又認為佢多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咧係有得考量嘅地方。同埋車嘅擠塞咧，大家都要明白，這個車嘅擠塞唔係車主佢造成嘅，係最主要乜嘢？其實我哋嘅政策啊嘛，呢個政策就話我哋有咁多車，我哋係咪要需要我哋啲道路，甚至泊位，甚至咧係要有啲智能嘅交通去做好啲咧？全世界發達嘅城市都係塞車嘅，包括我哋今天嘅北京、上海、廣州，鄰近嘅東京、倫敦、巴黎啊、泰國，全部都塞車嘅。有邊啲發達嘅國家？佢嘅城市原來係私家車好少嘅，冇嘅喎。但係人哋政府點可以做到啊？佢個配套做得好咯。我有咁嘅車輛，我有咁嘅車位咯，我有咁嘅交通嘅一啲控制咯。但係我哋香港咧就只係咧就話扼殺咗啊！我哋車輛多咗，但係我哋如果政府咩都唔做咧，唔好話今日600,000部私家車啊，就算你跌翻到500,000-400,000，一樣係塞車嘅。因為點解啊？停車場都越嚟越少，都冇曬停車場啦。咁嚟緊啲車唯有喺街度行啦，或者喺街度泊位啫嘛。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政府係唔可以即係抹殺咗咧。今天嘅擠塞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就個交通政策同埋咧各樣嘢咧已經係過咗時。 OK， 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對於揸車人唔係太公平咯。 除咗整體嘅即係私家車啊車嘅數量之外，另外今次預算案都有講到咧，就話嚟緊下個月咧會公布首份嘅電動車，關於電動車嘅普及化路線圖，入邊又講到咧話希望2035年啊之前咧停止新登記嘅燃油私家車啦，會擴展電動車嘅充電網絡啦。咁你自己預計呢啲目標易唔易達成啊？或者而家電動車嘅發展又如何咧？ 我哋內行人好坦白講翻咧，一定達成嘅，因為點解啊？2035年、2040年，所有車廠都唔做電油車噶啦，甚至油叉車都少噶啦。 OK， 咁如果你就算唔做呢一個咁嘅目標咧，你到時咧，我哋想買嘅車咧，都係要買電動車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度亦都講翻咧，我哋政府佢提倡電動車咧。其實唔係我哋香港一樣嘢，係全世界嘅地區政府都係推動電動車。大家要明白，因為電動車咧係環保啦，慳 energy 咧， 仲有廿秒到啫， 同埋咧， 係繼續。 咁咁我諗最主要而家大家全世界或者甚至財爺都有講咧，碳中和啦。這個我哋就算揸車人，我哋都明嘅。咁但係咧就話，如果你推動電動車個決心咧。唔係喺政府方面 ，OK， 只係喺車主方面。 同我呢條傾到呢度啦，多謝曬你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已经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优先组市民，今日开始可以到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在中央图书馆疫�苗接种中心，约20多人轮候入场等候接种。有医护人员认为科兴疫苗副作用不算多，对疫苗有信心。亦都有60岁以上群组嘅人士话，有考虑过不同资讯，先至决定接种科兴疫苗。佢对科兴疫苗有信心，因为采用传统灭活疫苗技术。一名70多岁市民表示唔识得上网预约，知道第一日接种就嚟排队，但未获安排接种，感到失望。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由卫生署营运，中心内设有资讯区，为市民提供包括科兴疫苗的资讯和用途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期望消费券执行上可以做得更好，希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多听意见，在细节上做得好一点。谭耀宗早上前往北京，准备明日一连两日出席常委会例会。他出發前在機場說，今次的會議暫時沒有跟香港有關的議題。 他说稍后出席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他和民建联将合共提出22项提案，包括期望内地当局将国产疫苗送给香港。他表示，若果大部分市民接种疫苗之后产生抗体，配合健康码，可以放宽隔离安排，恢复通关，经济可以尽快恢复。他说香港确诊个案减少，但未达到内地要求，香港仍属高危地区。他又说内地在清零方面做得很快，香港要学习。南韩今日起开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全国1900多个接种点上午起为优先群组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全国213间疗养设施的5000多人将首批获得接种。政府和阿斯利康签订1000万人份的疫苗采购合同，其中第一批70多万人份已经从前日起陆续交付。全国疗养设施、精神病医院、心理康复医院未满65岁的院友和工作人员将优先接种，但由于当局以临床资料不齐备为理由，建议65岁以上人群慎重接种疫苗，令到今次接种的人数减少到31万左右。美国总统拜登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寻求建立新的关系。白宫说，拜登重申美国对全球人权和法治的重视，美国政府将在短期内发布一份解密报告，认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2018年批准甚至可能下令暗杀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拜登已经看过这份报告。前总统特朗普为寻求改善同沙特的关系，阻止将报告解密公开。外界预期拜登对某些涉及沙特的问题将采取较强硬的立场。生前不时撰文评论沙特时政的卡舒吉，在2018年10月初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人间蒸发。沙特之后指控5人直接参与谋杀，判处死刑。外界质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是幕后黑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74点，跌799点，总成交2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30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14544点，跌28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69.5跌22蚊，阿里巴巴232.2跌11.2，美团348.2跌22.2，港交所473.2跌26.8。超显新药新上市系报140.1元，小米集团25.65跌个二，中国平安96.7跌9毫，药明生物101.3跌3蚊。中国海洋石油9.36跌5毫，比亚迪股份202元跌1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5，日元106.28，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2，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86，新西兰元对美元0.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2点，跌745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56美元，卖出1770.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咁講，佢底薪都係好耐冇加過費啦嘛，已經係差唔多成廿年啦，都好似冇加過呢啲費用。咁如果而家去壓制嗰個汽車增長咧，咁亦都我會頭先即係嗰個嘉賓 李耀培話， 而家嗰個市道唔好先嚟加費，我反而覺得如果市道唔好咧。咁佢有啲人去選擇唔用咧，都係其實我反而覺得係一個適應時機嚟嘅。 但你覺得係咪真係會唔揸咧？即係如果你揸開，真係可能有一個交通上面，譬如翻工有需要嘅，係咪真係會加咗呢啲税或者排費就唔揸咧？ 會㗎、我因為我身邊有兩個朋友，即係街坊啦，佢都選擇如果加咗費，佢都唔讓嗰架車，因為即係我哋住依度都好多人有 set 緊卡噶嘛。咁變咗佢啲大 CC 嘅車佢又唔想養咯，咁同埋真係減少咗佢哋用車嘅意欲咯。 好啊，同阿劉生傾到呢度啊。另外仲有梁女士打上嚟喎，早晨梁女士。 係你好啊，我哋咧都係聚得好遠，我哋都係好贊成政府加，因為可能我哋就咁普通一個家庭嘅車咧，招呼七八個人。但係咧，其實咧譬如你租一個停車場咧，即其實而家就唔係淨係個車運，即營運嘅車貴，反而咧係連你租個車位咧，喺求其葵涌都要四五千蚊，係葵涌嘅工業區。工業地方喎、所以如果便捷嘅地方，即係唔一定啊，政府話呢度又要加鐵路，嗰度又要加鐵路，基本上喺一啲好繁忙嘅地方呢，你減少啲人用車呢，我哋都覺得就算你首次登記唔係電動車，你都要加佢一倍。因為而家你實在買架車實在太容易啦，你除咗譬如可能政府俾翻一啲優惠，即係唔同嘅階梯啊，即係 percentage 係俾某一類型嘅公司嘅，即係嗰啲公司就係可能佢哋真係需要可能做 courier 啊，要運送啊某一啲嘢係 for 一啲 essential 嘅，即係好重要嘅，咁疫苗公司啊，定係即係食品公司啊咁啦，你俾翻一啲 discount 佢，但係係可能係淨係經濟差嘅時候，但係到咗經濟好嗰陣時候。我哋都覺得其實今次加 30%， 我哋都覺得佢加得少噶啦。即係我哋自己係車主，我哋都贊成政府應該要開徵某一啲嘢，係直情某一啲家庭有成兩三部車嘅。咁你諗下，佢咪推高咗嗰個租值咯？咁啲人點解買成百幾二百萬一個停車場位呢？咁你所有嘢地租又貴，乜嘢都貴，連租個停車場都咁貴，所以即係真係你係有需要嘅家庭先至係支付一架車。如果唔係新加坡點解人哋個牌費要成十萬八萬？你有咁嘅需要，佢先至俾你揸入去嗰個 BCD。 OK， 我唔該曬梁女士，仲有曾先生都打上嚟喎，早晨曾先生。 Hey， 早晨啊，羅文， 係 啊，各位聽眾， 係 啊，嗱，咁首先咧，我就利益申報咗先啦，阿先主席。咁其實咧，我哋就是一架電動嘅電單車嘅一個代理商嚟嘅。咁其實咧就自從喺個財政書預算案公布嘅時候咧，咁其實喺排費嗰方面嚟講咧，大致上嚟講咧，喺電單車嗰個排費咧就係冇乜特別大嘅影響嘅，因為其實電單車喺香港嚟講佔嘅比例其實好少嘅啫，都係大概四萬零五百格嘅啫，四萬零五萬零格到嘅啫。咁但係其實咧就啱啱財政書預算案裏面嗰個排費嗰個加幅咧，其實睇到有好多住郊區嘅一啲嘅車主咧，可能有一啲係揸私家車或者可能本身有揸電單車咧，都開始注視到就係關於電動嘅電單車呢一方面嗰個使用嘅。咁啊，同我哋公司亦都好多查詢。咁但係咧，我今日打上嚟咧，其實咧就係就呢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就有關呢個排費咧。其實你知唔知電動嘅電單車咧，其實佢都係電動噶嘛。咁但係佢嘅排費咧，仍然都係跟翻依家現時嗰個電單車個排費係1314蚊嘅。 係啊，佢係一致嘅，佢今次話。 系啊，咁反而你睇翻咧，電動嘅電車咧，佢個排費咧，佢加幅咧，就算加完都係講緊五百幾蚊啫嘛，係一噸喎。咁但係我哋就呢件事咧，同運輸署嗰邊咧係即係了解緊啦。咁佢哋俾我哋嘅回覆咧，其實就好牽強嘅。嗰種牽強係咩咧？即係佢意思就話，喂，電動嘅客車咁咪計翻嗰個排費咪五百幾蚊咯。咁但係你嗰架係電單車嚟噶嘛？咁我哋嘅電動嘅電單車都唔係行電油嗰個動力嘅。 咁佢就話解釋俾我哋知就係話嗰架係客車，咁難道我哋嘅電動嘅電單車又唔係客車咩？咁大家都睇得到咧，喺呢個疫情裏面嚟講咧，其實咧有好多人失業，我見到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因為失業，但係就慶幸佢有個電單車牌咧，就轉接咗係做一啲送餐服務。大家喺香港市民嚟講，大家都睇得到，其實喺疫情裏面，大家最出力嘅就係呢一班即係嘅電單車手去不斷咁樣喺度送餐服務。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喺呢件事上面呢，我哋覺得係有少少政府呢喺嗰個排費嗰個定性呢，即係點解會四個轆嗰啲咁嘅電車就會係500多蚊排費，我哋兩個轆先係嗰百零 kg 嘅電動嘅電單車，佢仲要收返我哋1000多蚊，係咪好似有少少厚此薄彼呢？ 就整體對於譬如電單車喺電動車方面嘅發展，今次會唔會都有啲影響？你聽完之後 暫時嚟講呢，其實呢我哋對我哋影響就暫時係未有嘅，因為暫時電動嘅電單車或者係電車呢嗰、那個税嗰、那個即係電單車嗰、那個首次登記税咧，雖然佢係加咗啫，咁、 okay. 但係仍然阿財爺咧就喺九月份嘅時候咧就已經公布咗嗰、那個首次登記税咧，仍然寬免到去2024年嘅。 嗯， 咁所以變咗喺呢幾年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相信見到有好多嘅車主咧，譬如有使用電單車嘅車主或者有啲企業咧，都開始係支持呢一個環保綠色方案嘅話咧，都開始慢慢將佢哋嗰啲排氣嘅電單車咧，開始轉用翻電動嘅。不過咧，我哋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因為其實電動嘅電單車咧，其實係可以即係有一個新嘅一個制式咧，就係、是、一啲叫替換電方案嘅。 Okay, 就係、是嗯、其實個替換電方案所指就係話，好似台灣咁樣，佢哋有一啲嘅重機車，即係啲機車嘅業務係比繁盛嘅。佢哋嘅電動嘅電單車咧，其實個電池咧已經可以拎得走啊。咁所以佢喺成個台灣裏面咧，就發展咗一個叫替換電方案咧，就係、是、架電車咧，就去到個替換電嗰度咧，基本上就唔使一分鐘就可以將個電池插入去個櫃，就拎翻個兩嚿電池就走得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曾生，同你傾到呢度啊，講到一啲電動車喺電單車嗰個情況。嗱，預算案咧繼續同大家傾，我見到話即係而家赤字咧，今個年度咧就2000多億，嚟緊幾年咧都會係繼續赤字，去到2025、2026年才有翻盈餘。見到政府都話要開源增加收入啦。司長就話預算案雖然調升一啲現有稅率可以短期加收入啦，但係都要小心去睇啊。今次有啲咩稅率加咗咧？就係有股票印花税方面啦。見到就話而家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咧係各付0.1%咧，就會提高0.03%。這個影響係啲咩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徐連安，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啊，徐连安。咁啊，讲下而家话即系股票印花税嗰度加0.03%，呢个20多年嚟第一次加咯。但系你哋业界嗰个反应如何啊？呢个 系其实咧，整体业界大家睇到咧，都系持一个反对意见，或者有唔同意对于呢个增加股票印花税嘅。咁其实咧，我哋协会咧喺上个月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就一致会员都认为咧。是改善这个经营环境呢，就应该是降低股票印花税，或者是将那个交易成本降低的。咁所以呢，而家政府提出的增加股票印花税呢，是主要呢就影响了整个市场那个担心影响市场的竞争力，同埋亦都有啲资金会流出咁样。咁呢个我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就希望能够有个优化嘅环境，一个优良嘅环境，令到国际投资者嘅资金会流入增加港股的买卖的。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大家都持住反对意见，我哋协会对于呢、這个增加股票印花税咧表示好大嘅失望嘅。 系，你觉得其实最大影响系啲即系除咗资金流入啊流出嗰啲之外啦，你觉得对于从业员嘅影响大唔大，或者对啲散户影响大啲定系点？即系有冇话具体边啲群组嘅影响大啲啊？今次 坦白讲，如果你讲紧一个股票市场，一个环球股票市场咧，唔系讲紧10000多千蚊嘅交易啊。如果你10000蚊嘅交易咧，可能影響係3蚊，睇落嘅數目係好細，但我哋要明白到咧，即係我哋嘅金融市場每日嘅交投量咧，每日講緊1000億、2000億以至3000億嘅，咁所以有好多大型嘅投資者咧，包括國際嘅基金、跨國嘅企業咧，嗰啲佢哋嘅買賣咧，動軌都係以億計嘅，咁所以你大家計一條數咧，如果以1億計，你每一次嘅交易咧。 一億嘅交易成本會增加幾多？增加到30万啊！咁、所以咧喺個國際投資者佢哋去衡量個個市場嘅競爭力嘅時候，佢都會考量埋咧，究竟佢喺呢度嘅交易成本有幾多咧？咁樣我哋都環顧翻世界上好多地方咧嘅主要市場咧，佢哋係冇收到呢個印花税啊，譬如包括日本啊、美國啊，佢哋都冇收印花税。有啲地方譬如內地咧，就內地市場係單邊收費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提升競爭力嘅話咧，我哋必然咧就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將我哋嗰個嘅交易成本降低。咁呢個我哋協會咁多年嚟咧都係要求政府咧係減免印花税，因為減免印花税咧其實可以帶嚟更大嘅收益咯。咁我哋睇翻個數字就係我哋過去五年咧。我哋喺港股每日嘅平均成交量咧，過去五年係956亿，而家過去五年，亦都我哋喺個股票印花税嘅收入方面咧，大約係332亿到嘅。如果用呢個計算嘅方式咧，我哋今年由年頭開始係平均都超過2500亿。一日嘅成交量，如果我哋如果今年保持一個勢頭，亦都有2000亿或以上咧，其實好自然咧，我哋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股票印花税嘅收益咧，自然會增加咗一倍啊！其實就咁政府其實當今次提出咧，就覺得我哋應該喺2000年呢個股票嘅交易量裏邊咧，大約可以收到400亿。咁如果增加咗三成嘅一個算盤，就係計一計咧，就係應該增加120亿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冇去調整呢個股票印花税咧，而交投量係保持暢旺嘅話咧，其實嗰個成個整體收益咧係比舊年可能增加咗一倍。咁即係話咧，我哋嘅股票印花税咧可以已經自動調整到去600亿，咁就已經達到咗一個、超過我哋120亿嘅目的 啦。OK， 因為我見啊局長咧，許正宇就話即係而家計劃8月1日生效啦，就話冇 Plan B 咁樣啦。咁係咪預即係嚟緊？如果真係實施咗加咗呢個股票印花税之後，有冇話即係每日交投量會少咗幾多啊？實質嗰啲即係資金嗰啲會嗰、那個影響係點咧？ 其實咧就亦都好難用一個數字，因為咧亦都好難科學化，因為咧你只有一個市場，你只有優化嘅環境咧，佢就自然嘅交投量會不斷去增加。當然有時個市況會波動啦，咁亦都今次呢個提出印花税咧，個股票市場嘅起跌咧。亦都係唔係一定有個必然關係喺度嘅。但係我哋睇到個情況就係、是、咧，如果大家都考量一個股票印花税嘅增加係一個影響個市場咧，其實對一個全球嘅市場嘅競爭力係個影響，咁亦都係比較深遠啲嘅每一個，因為好多時投資者都會考量喺個每一個世界每一個地方。去做投資嘅時候，佢哋嘅成本係幾大咧？當然唔係話平係最好嘅，但係咧，我哋覺得咧係一個優良嘅環境啊，或者增加多啲嘅產品啊，俾投資者去選擇咧，呢個都係一個優化嘅措施嚟。 但係成日都講，譬如香港過往而家都係收緊，即、就、係、是、買賣雙方都要收呢、這個股票印花税啦，即係0.1%啦。咁呢、這個其實其他地方都冇㗎。咁但係大家即係、就是、見到香港有收呢、這個。仍然在香港那裡是有一些、即股票的交易樣，其實是不是總是、即香港有一些吸引力令到這些資金流入來呢？那就算真的日後加了現在是 0.03%，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影響呢，令到這些吸引力沒有了而走了資金呢？ 當然啦，我覺得咧，即係睇一個係一個整體嘅發展嘅方向。我哋香港嘅定位咧，以國際金融中心啊，同埋資產管理中心，咁所以任何嘅措施有利於個成個資金流入或者個競爭力咧，包括我哋降低個交易成本啊，我哋股票印花税啊，都係一個幫助促進咗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一個發展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呢、這個提升。股票印花税咧，就其實會 間接削弱咗我哋嘅香港嘅一個國際金融市場嘅一個吸引力嘅、嗯，而且香港作為中國嘅國際金融中心咧，好多時都係互相配合嘅。呢、這個定位咧，我哋都係希望能夠係降低印花税，而從而增加個交投量。香港同世界市場比較嚟講咧，我哋嘅交投量實際上咧就唔大嘅，因為好多時好、多國際交投國際市場咧，佢哋嘅交投量係過咗5000亿啊，至到10000亿咁嘅，咁所以我哋以1000-2000亿咧，我哋嘅定位可能起到地，将来系3000亿嘅，咁所以喺优化措施上咧，我哋希望能够喺整体去盘算去考量。 Okay. 最后简短讲下啦，嚟紧即系会唔会再同即系政府去倾下喺个措施落实嗰度？ 是我哋都會繼續同政府去商量，去大家去協議傾傾咧。即係究竟去到八月嘅時候，呢段空間，如果個市場都係保持一個好暢旺嘅勢頭嘅話咧、其實可唔可以考量一下，或者經濟上有個復甦比較快嘅時候咧，我哋喺八月嘅時候係咪可以暫停呢個計劃咧？因為如果當初目標是120亿的話咧，可能去到八月的時候，我哋保持做2000亿以上，可能個收入已經係超過600亿嘅啦嘛。所以呢個改變亦都唔需要做一個大嘅改變，而去影響個市場。 OK， 我同阿徐連安傾到呢度啦，多謝你。徐連安就係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嚟嘅。頭先講到即係會唔會再同政府傾啦？不過見到許正宇局長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咧，之前尋日咧就喺記者會講到話，目前計劃都係8月1日生效，就話冇 Plan B。咁样嘅，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而家外面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咧系83%嘅。嗱，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喺90年代，我儿不下嘅生活同埋感受，难道今日就已经完全荡然无存咧？唔系、哦，佢曾经咁样写， 好喜欢晴门立雪、张良十里呢啲故事，呢个系尊师重道嘅典范。我个人认为，事后尊敬嘅人，如同照顾所爱嘅人一样，令人愉快。有事弟子服其劳，十分投合本人口味。斟茶递水，捧书理案，执笔记录，奔走于图书馆与书房之间。客至即侍奉左右，出外则随从召车。总之，听候差遣召唤，以能博效微劳为荣。 呢份心意，今日嘅读者有冇会意呢？ 吴女士有篇散文论述忙与不忙，佢忧咗忙嘅人一默，对一啲问你跟你忙吗，发表咗佢嘅议论。似乎忙系好事，以证明阁下工作上受到重用，而非头闲自散。忙好了不起、哦。但是吴女士不以为然，她更认为崇尚忙那些是都市人的症候群。她的结论是，个人的分别在于勤与懒，不在于忙与闲。她更加认为忙里偷闲才是高手。 在她这本散文集《七情六欲》里面，我最欣赏她写的其中一篇叫做《神装》。她说地铁车厢内有一个少女当众梳头整理装扮，中间的化妆描述生动细致。一名上车时潮水、长发凌乱、面色苍白的女郎，落车的时候已经梳妆完毕，换来一张明艳照人的俏脸，千娇百媚地踏出车厢而去啊。一口气重读凯儿的散文集，总觉得70-80年代的香港的文坛可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香港，令我感慨今日的文坛又写了些什么出来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七情六欲》，作者吴凯儿，由明春出版社出版。